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一天天的过去，我们已经到了课程的圆满日了。在课程开始的时候，你完全的按照要求放下自我，虚心受教。你这样做是为了给这个方法一个公平的尝试，公平的判断。现在十天的约束结束了，你自由了，可以自主了。正法总是要人人都能自我依赖的。回家之后，你可以平心静气地重新审查，审查你在这里所学到的，所练习的东西。而只有当你觉得你在这里所学到的东西是合理的、逻辑的、实用的，你才可以接受它。但这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仍旧还有另一个衡量的标准。对于你在这儿所学到的，它真正的对我有益吗？你要衡量它真正的对我有益吗？如果是，你才可以接受它。不仅如此，在接受时也要想到，这会不会伤害到其他的众生，任何的众生，它对其他的人也有益处吗？如果某件事是逻辑的、实用的，在一般的正常的智力上可以接受的，如果某件事对我有益，对他人也有益，那么当然我会接受它。任何有一般智商的人都会接受它。但经过了十天的实践，你清楚地理解到，只在智力的层面上接受它是无济于事的，只在信仰或是情感的层面上接受它是不管用的，你一定要在实际的层面上来接受它。正法要在实际的层面、体验的层面上予以接受，正法必定要能应用在生活中，正法是要实践的。当你决定在实证的层面上来接受正法时，你才会出于自愿完全放下自我，虚心受教。十天前你如此听命，是因为我们要你这么做，你如此做是为了做个尝试。现在有了完全的了解，并出自于自由的意愿，你将会听命于正法，以全部的生命听命于正法。我必须尽力来过如法的生活，以这种的理解，你听命于正法，而且尽力过如法的生活。正法的实用面，能应用的正法才能带来所有的利益。你们来参加这种学习营，目的是要学到正法的实用面，而这也就是你们从早上四点、四点半到九点、九点半不停地在练习的，实际的练习、实际的练习。当然，在每个晚上，我们有这些必不可少的法的开示，来澄清方法、澄清正法的实用面。但有法的开示时，自然就会有一些法的理论铺露出来，而这样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学生未必能接受某个法的理论，它跟我们的传统信仰并不相应，它跟我们的哲学信念并不吻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它搁一旁，把那部分摆一边，只接受你能接受的就好。但就正法的实用面而言，不论人们是属于任何的传统、任何宗派，我都还没有碰到有任何人反对接受它的。在理论面上，如果你不理睬某些的部分，你损失不大。以后当你觉得这也可以接受时，那么你才接受它。当我们在谈到正法的理论时，我们也同时输送爱心和慈悲。如此，法的实用面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这就好比有位母亲充满了爱心地为孩子准备了一道可口的点心。在我们国家，我们叫它做 Kheer， 是用牛奶、米、干果、糖做成的可口的点心。母亲将这个点心给孩子，这孩子却说：“我不吃。”“吃吃看，怎么了？”“不，我不吃，它里头有一粒黑色的石头。” 然后母亲说，这不是黑色的石头，这是豆蔻，它有特殊的味道，吃吃看。孩子仍旧说，不，这是黑色的石头，这是黑色的石头。母亲能怎么办呢？母亲会说，好吧，把它拿出来，把你觉得是黑色的石头的东西拿出来，享用其余的部分，以后当你觉得这也是个好东西的时候，再享用它吧。这愚蠢的孩子却把全盘的点心给扔掉了，里头有粒黑色的石头，里头有粒黑色的石头。这样的孩子会一无所得的。同样的，在法的理论层面上，如果你发现有类似黑色石头的东西，就把它拿掉，享用其余的部分。但至于正法的实践层面，没有任何东西是该拿掉的。正法的实践层面就是sila戒，过合乎道德的生活，不以任何身体的行为或言语的行为伤害任何人。因为每当你要以自己的身体行为或是言语的行为伤害任何人的时候，你就已开始伤害自己了。这是自然的法则，你可以属于这种或是那种宗派，大自然却不会独钟个别的宗派。正法的实践层面就是 samadhi 定，你培养心的掌控力。任何人只要还是心的奴隶，就要过痛苦的生活。因此，有谁会反对去培养心的掌控能力呢？正法的实践层面就是 banya 智慧，去净化所有负面的情结，不净染污的心。还要培养优良的品德、爱心、悲悯、善意，这都是人人能接受的。只有正法的实践层面会开始带给人们的生活所有的益处。你也许接受了正法的所有的理论，但如果没能在你的生活中运用的话，如果你没实践，你就得不到一丁点的利益，完全没有益处。有个故事，有位年轻的教授，教育水平非常的高，但却没有多大的生活历练。他坐船旅行，同船还有一位年纪老又不识字的水手。有时这位老水手会到教授的客舱去听他充满知识博学的谈话，他深受感动。有天当老水手要离开客舱的时候，教授问他，老头，你学过地质学吗？那是什么呢，先生？地球科学。没有，先生，我没上过任何的学堂或学院，我没研习过什么东西。老头，你已经浪费了你四分之一的人生了。老人很悲哀，这么有学问的教授这么说，那铁定的我是浪费了我四分之一的人生了。听完了第二天的高谈阔论，老人就要离去的时候，教授又问了他，老头，你研究过海洋学吗？那是什么呢，先生？它是这个海，这个大洋的科学。没有，先生，我跟你说过，我没研习过什么东西的。老头，你已经浪费了你二分之一的人生了。老人很是悲哀，我已经浪费了一般的人生了。第三天，又一样的教授问他，老头，你研究过气象学吗？那又是什么呢？有关水、风和雨的科学。没有，先生，我跟你说过，我没研习过什么东西的吗？老头，你已经浪费了你四分之三的人生了。老人的确很悲哀，这么有学问的教授这么说了，我必定是已经浪费了四分之三的人生了。次日轮到老人了，他跑来说，教授先生，教授先生，你研究过游泳学吗？什么是游泳学呀？你会游泳吗，先生？不会，我不会游。哎呀，教授先生，你已浪费了你全部的人生了。海难发生了，船现在就要沉了，会游泳的人就能游到对岸，而不会游的人就死定了。我真替你感到可怜啊，教授先生。是的，我们可能研习过世上的所有的学，但如果 我们没有研习过游泳学的话，那这个学那个学的又有何用呢？甚至这个游泳学，你可能喜欢看书，你可能喜欢听演讲，但你就是不下水，这能行吗？光有理论理论理论而没有实践，你得游渡这苦海而到达全然没有痛苦的彼岸。正法的实践层面就是游泳学，要学习如何游渡这个苦海，解脱痛苦。人们来参加这样的课程，为的是学习正法的实用面。当然，在十天中，你能学到多少呢？你只踏出很小的一步，而这条路是很长的一条路。我并不是在贬损你们已经所学到的东西，它是非常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意思是说，你们已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准了方向，迈出了正确的步子了，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在这道上前进，当然你就会到达脱离一切痛苦的目的地。然而你们所迈出的仍旧还是很小的步子，路途还很长远。它就好比一颗优良的种子种在一块非常好的土地上，种子已经长出芽来了，这株小幼苗需要很多的劳务，有经验的园丁总会细心地照顾他的小苗圃。他在小幼苗四周围起了一道篱笆，这样牛只就不会靠近来把它给吃掉。他适时地给予适当的灌溉，适当的照射阳光，适当的遮荫。有了这些的照顾之后，这株幼苗就长成了一棵根深而粗干的大树，这时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照顾了，而反过来它就开始为我们提供服务了。它所长出来的东西都是为我们所享用的，它会一直长东西来给人们享用。同样的，在这个阶段，这棵法的植物需要很多的关怀与照顾，而有了这些世界的关怀与照顾，它就会成长，长成一棵根深而粗干的巨树，然后它就不再需要任何的照料了。反过来，它就会开始替你服务了，它会给你前所未有过的遮荫，它会给你前所未尝过的果实，它会不停地给，不停地给。但在现阶段，悉心照料这棵小幼苗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围一道篱笆，在这棵小植物的四周来保护它，这样牛只才不会靠近它而把它吃掉。什么样的篱笆呢？什么样的牛只会来吃掉它呢？回到了家，你的家人、社区的人、你的朋友，由于爱打听、好奇，一定会问你，嘿，你去哪啦？干了什么啦？学到了啥玩意啦？而在正法中是没有秘密的，它就像一本摊开的书。当然，在目前这个阶段，你还没得到适当的师资训练，还不能胜任教授别人，但你还是能够向人解说你所学到的东西。而当你向人解说所学的东西时，刚好他又是个很迷惘的人，他可能会说，这不是我们的宗教，是别种的宗教，很危险的，你不应该去的，这是罪孽深重的。你自己也就变得糊涂起来，就停止了早晚的内观练习，那么牛只就把这株幼苗吃掉了。但如果你围了一道篱笆，并且说，我所练习的是在这个篱笆内的东西。什么是篱笆内的东西呢？戒，我持守戒律，过道德的生活，这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这有何不妥吗？没有人会反对。篱笆内是定，培养新的专注力，新的掌控力，而那也一样，所用的对象不是宗派性的，而是普全通用的，只是我的呼吸，纯粹的呼吸，你有什么要反对的呢？没有人能反对。在篱笆内是智慧，我开发自己的智慧，用来清除我的不净染污。同样的， 他用的对象也不是宗派性的，而是普权的，我身上的感受，怎么会有人反对呢？在这篱笆内，我培养慈悲、慈爱和悲悯的良好品德，没有人能够反对。这些以外的东西都是篱笆外的，我可对他们没有兴趣。我所学得的是 Sila、Samadhi、Panya、戒、定、慧，而我所练习的也是戒、定、慧。这样你就安全了，篱笆已保护了你。然后每天的早上和晚上，在24小时中两次，各一个小时，你要给这棵植物浇水，否则它会枯萎。依你自己的作息时间，在早上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在24小时中你该有两次的禅修。新学员有时会觉得一天两小时的禅修实在太多了，我这么忙怎么可能呢？要采取一个坚强的决定，就像你开始做 Adhisthan 坚定意志的禅修一样，刚开始时有点困难，但你尽你所能的下个坚定的决心，你决定要做一个小时，而就在几天的时光里，你就能做上一个小时了。同样的，如果你也下个坚强的意志，至少在一年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就是不漏失每日的早晚禅坐。我也许会丧失一些世俗的东西，但你不会损失任何东西的。很快的，你就会开始体会到，每日给内观两个小时，你没有损失一丝一毫。那些停止修炼的人都是在头几天或是头几个月就停止的，但能持续上一年的就能持续一辈子，这变得容易了。头一年很重要，你要下个坚强的意志来用功。很快你就会开始体认到，如果你惯常每晚要睡七个小时的，现在六个小时就够了。惯常要睡六个小时的人就会发觉五个小时就够了，你能很轻易地从睡眠中省下一个钟头，而且你觉得非常的有精神。但前提是你要早晚正确的练习。不但如此，你还会发现每天的练习使你的工作能力开展了出来，你的工作能力会增加很多。在任何行业上负责任何责任的人都会发现，现在比在修习内观前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就说你以往要工作八小时来完成某些分量的工作，现在你发觉只要六小时或七小时就能完成相同分量的工作了，而且你还非常有精神。以前你工作完八个小时后觉得很累，筋疲力尽的，现在你还是精神饱满。你会很快地体认到你的工作能力增加了。我的老师乌巴庆长者是个很醒目的例子。他生长在贫穷的家里，他在缅甸的主计部当一个低阶的职员开始他的生涯。在那时候他接触到了他的老师 Saya Teji， 上了一期的内观课程，从此就不间断地练习。缅甸独立后，他被任命为第一任的缅甸主计部长。那时在这个部门里贪污受贿充斥，这些歪风后来都被消除了，部分是因为他采行了纪律的行动。他只是负责办理民众申请案件的人必须在48个小时内批复，如果案情复杂可以将案子呈上给他，他会裁决。如果有人不将案子呈上又不批复的话，内中必定有蹊跷，这个人就会被革职。但光这样是无济于事的，他在他的办公室开始教授内观，每个月他办一期的十日课程。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从主计部副部长到办公室的临时雇员，开始兼任到政法的恒河法水了。几年内情况就大大的改变了，总理非常的高兴，他是一位非常正直的总理，他要这个国家的行政体系都免于贪污， 所以他要乌巴庆继续留任主计部，并且监管一些其他的部门。有一段时间他同时负责四个部门，而且成果卓著，人的工作能力能增加这么多。据说他到了哪一个办公室，不管有多少的卷宗在他的办公桌上，他离开时都会处理的不留一个。在55岁时他要退休了，然而政府却说不行，我们怎么能让乌巴庆退休呢？于是一年的展延，又一年，再一年，三年的展延。那时政府的公务员的条规是不可以展延服务的年限，国会修订了这个条规，全体适用，但唯独乌巴庆还得继续的工作。四年、五年、七年、十年、十二年，到了67岁还在工作，不是为了贪图薪水，当然身为在家人他要一份薪水，人们能得到极大的满足。当你是个自我中心的人来工作时，你是贪求为我积攒，为我积攒而工作。当心变得纯净时，这种自我中心的性质就没有了。当自我意识存在时，内心就会紧张起来。当它消失了，你才来服务。不管你做任何事，哪怕只是你的日常生活，你的营生，你都会觉得很多人因我的工作而得到利益，没有一丁点的紧张，人可以从工作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就薪水而言，政府的规定是，任何受雇于一个固定部门的人，如果在其他的部门兼差的话，可以在原单位领全额的薪水，并从其他的部门支领三分之一的薪水。而乌巴庆却是这样的，有几年他是四个部门的主管，所以一个部门领全额，其他的三个部门领三分之一，他就有两份薪水落袋了。但他上千层给政府改变规定吧，这规定不适用于乌巴庆，我只要一份薪水，我的工作时间一样，如果我的工作能力增加，为什么要求多支领薪水呢？有了服务人群的悲悯心，工作的能力就增加了。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乌巴庆身上，有很多的学生写信给我说，自从我开始每天练习内观以来，我的工作能力增加了好几倍。从我个人的经验，我也是这样理解的。生活中总是有起有落，在我接触到正法前更是如此。而我记得我经常是多么的阴晴不定，走上了正法之道后，哪怕有更大的起伏来临，正法都会协助我保持平衡的心，心保持得非常的平衡，非常的清明，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困难，你都能微笑以对，你会做出对的决定，你会做出快速的决定，这就是增加工作能力的方法。因此每天腾出两个小时给内观，别以为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是在善用你的时间。而且也只要下一年的坚定的意志，只要一年的 Adhisthan 之后，这就会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你会发觉每日练习并不难，依照你自己的作息来安排，早上一小时，晚上一小时，固定时间，并且持之以恒，这样会更好。在同一个地方禅坐更好，但身为在家人，哪天如果你没法在同一时间同一个地方禅修，也不要漏掉修行，那么就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来禅修，但24小时中要有两次。除此之外，当你睡觉的时候躺下闭上眼睛，最起码要有五分钟的觉知。无常，无常，无常，身上的感受，然后入睡。第二天早上起床，再次的五分钟觉知，无常，无常，无常，然后起身开始一天的工作。 睡前五分钟及醒时的即刻的五分钟会很有注意的，它们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然后尽可能在城市、乡镇、村庄、邻居中，如果有一个以上的内观修行者的话，就找个固定的地方及时间，每星期最少一次共修，尽可能共修一小时，这会很有帮助。如果在这个星期生活中遇到了风暴，你连阿那巴那观呼吸都练不来，更别说练 Vipassana 内观了。那么在周末与几位法的兄姐们一起共修，有人的禅修可能很强，你会发现整个氛围充满了这个人的良好的禅修，而且你会觉得你的电瓶也充上了电，你就能修得更好了。下个星期你就可以面对生活中可能升起的任何的风暴，只要有场地，建议能每周共修一小时，但这是在场地许可下才这样做。然后必不可少的，如果你真的想在方法上稳定立足的话，每年要参加一期十日禅修，这是非常必要的。你每年都要去度假，现在这个就成了你的度假，做个十日的内心沐浴，出来之后你就会非常的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元气十足的能面对下一年任何的盛衰起伏。因此每年的一次十日禅修必不可少。你能来参加这样的课程很好，你能得到好的正法气氛，但如果没法来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做自修的课程。你现在已经知道整个方法了，你知道规则、规定、作息时间，就照着做。你可以事先告知你的指导老师，你何时要开始，在什么地方做你的自修课程，会有帮助的。毕竟在方法上老师做的是什么呢？老师要你坐在他面前，他也一样练习他要你照着做的，然后就修你们昨天所学到的 Metta 慈悲观。祝愿你们成功，祝愿你们成功，愿你们解脱痛苦。这些慈悲的波动会到达你所在的地方，但如果你们能通知你的老师也没关系，要充满信心的开始用功，所有的正法波动都会传达给你，自然的定律就是如此。心无时无刻的在产生不同的波动，当你产生了贪爱嗔恚或幻想和错觉的波动时，你就跟宇宙中类同的波动对上了频率，你跟他们对上了，他们就增强了你的不净染污。但是一旦你开始产生无贪、无嗔、无幻想的波动时，你就跟所有正法的类同频道对上，你就得到了正法的力量。要有信心的练习，上了自修课之后，你就会更有信心、自信。最起码的是早上一小时，晚上一小时，睡前五分钟，醒来时五分钟，以及每年一个十日禅修，这是最起码的。但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就不必以此为限了。每当你在从事你的职责工作时，你要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那个职责工作上，不可以心猿意马，你的全部注意力一定要放在你的工作上，这样才能在世俗的领域上有好的成效。但一旦有空闲的时间时，哪怕只有五分钟或十分钟，那么就张着眼睛心则内观。 Anicca, Anicca, Anicca. 无常，无常，无常。比如说你在某处等人，有人要你在某个地方等他，而你就开始产生了负面的情绪，当你这样时，你就在当下伤害着你，同时也会在将来伤害你。现在黑暗，将来也黑暗，但一个内观的修行者就不会这样做。如果你要等就等吧，张着眼睛心往内观。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无常，无常。 你在当下帮着自己，也帮着你的将来。光明在现前，光明也在将来。好好利用你的时间，当你在从事职责上的工作时，就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工作上，但一旦有了空闲，就将心内观。你的眼睛应该还是张着，但当你自己在禅修，在你自己的家或跟法上的兄姐们一起禅修时，那么你应该闭着眼睛。但当你跟陌生人在一起，而你得禅修时，都要张着眼睛禅修，否则会有伤害。不应该拿法来展示，人不应该想表现，我是个如法的人，我是位好的禅修者，这会使自我膨胀，非常危害的。其他的人不应该知道，你张开着眼睛，觉知感受，觉知感受。像这样，要善用你人生的生命，这么难得的生命，这么难得的人生生命，以及这么难得却已得的方法，这两者都要善加利用，而且要不断的自我检查，这种实践是不是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利益，是不是还有改善的空间。要善用时间，早晚各一个小时，无论什么时候你有多余的时间时，可能你参加了一个十日课程之后还有多余的时间，还有五天的假期，或三天的假期，或一天的周末假期，那么就做两天或三天的自修课程。当你做一个短的自修课程时，就将三分之一的时间修阿那巴那观习，三分之二的时间修 Vipassana 内观。但在你每日的早晚禅坐时，这种分配就不适用了，三分之一观习，三分之二内观的分配就不适用了，因为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小时，就多修 Vipassana 内观。但一旦有需要时，就要修观习，视需要的情况而修观习。在某些时日里，如果你觉得心很烦乱，那么就修观习使心平静下来，再开始修内观。纵使你以平静的心开始修习内观了，但就在这一小时内有风暴出现，那么就回来修观习，只用阿那巴那观习来平静心绪，让心专注敏锐而细致，否则就多多的修习 Vipassana 内观。我要再次的强调，当你修习内观时，不要又开始玩感受的游戏。如果你经验到流畅的微细波动就得意洋洋的，而如果碰到了不舒服的粗重感受或是茫然的地方，就觉得很沮丧，那么你铁定不是在修内观。如果你保持心的平衡，有了任何的感受你都了知无常，无常无常的法则，那么你一定在进步，而且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中有了良好的改变。可别巴望有什么魔法奇迹会出现，但生命已开始有所改变了，那么你确实会在这正道上一直进步，在解脱所有的痛苦的道路上一直进步。你在这个地方所获得的美妙珍宝，可别把它当作是没有价值的石头给扔了，它是非常珍贵，非常珍贵的，要保留它，珍藏它，而且不单是珍藏它，还要增长它，繁殖它。在我们家乡有这么一个故事，在过去的十天中，你们听了很多的故事，可能你们的老师说故事说上瘾了，而你们也听故事听上瘾了。那么在我们分开前再来个故事吧。有一位很有钱的老人家，老年丧偶了，老妇人过世了。在我们国家，也许在你们国家也一样，家庭主妇才是真正拥有所有金钱珠宝粮仓资产的人，他保管着一大串的钥匙。现在在这个大家庭里头，他有四个儿子及四个媳妇，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他要将这串钥匙给谁好呢？他把四个儿媳妇叫过来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测验， 谁得分最高就可以得到这串钥匙。我要怎么测验你们呢？然后他就每人给五粒种子，并且说道，我给你们每人五粒玉米的种子，4年之后我会回来，能照顾好这五粒种子的人就适合来照顾所有的金钱、珠宝、粮仓等等的，没能照顾好这五粒种子的人怎么能照顾这么多的财产呢？这就是我给你们的测验。然后他就走了。大媳妇就开始想，这老头疯了，什么五粒种子，要为这个五粒种子操心4年是不值得的，我要把他们给扔掉，他回来时我会从粮仓再拿五粒种子给他，并跟他说，喏，你的五粒种子。他就把种子扔了。二媳妇也开始想，为这些普普通通的五粒种子操心是没有意思的，但把它们扔掉也不可取，因为老头生活历练很丰富，谁知道或许这五粒种子蕴藏了某种的超能力，稍后他可能会说，把它们给吃了，而当我把它们给吃了，我就会有这种或是那种的能力。第三个媳妇呢，她非常想有这串钥匙，整个4年中他就非常小心翼翼地照顾这五粒种子。第四个媳妇就把后院的土地清理干净，并把五粒种子种下去，长出了5株玉米杆，每株杆结出了100粒的种子，共有500粒的种子了。下一季他把所有的500粒种子种下去，就长出了500株的玉米杆，下一季就收成了所有的玉米，这样一季再一季的一再的收成所有的玉米，4年下来就有好几吨的玉米都满到谷仓的屋檐了。当老人回来时，每个媳妇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当他听到四媳妇说，粮仓满了，你的五粒种子已经增加了，老人很高兴，这个四媳妇是适合的。我这个老人也给了你们五粒法的种子，你们不但要保留，还要使它们繁殖增加，繁殖增加。而且我并没有把钥匙带走，这串钥匙就在你身上，要继续在正法中成长，继续在正法中成长，打开内心的天国之门而好好享受，打开内心的梵天之门而好好享受，打开内心的涅槃之门而好好享受，继续在法中成长，继续在法中成长。它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宝贵。还有一件事我不会忘掉的，是涉及我个人的利益的。生在生意人的家庭，自私的色彩还没有完全退掉。在我们家乡有这么一个传统的信念，我已摒弃了某些的传统，但对这个传统却爱之不舍，很好的一个信念，很好的传统，因为我要收学费。你们在这里所捐赠的，每个人依个人的能力或多或少所捐赠的，是为了以后的学员所用，为了利益学员，为了以后的学员们有更好的设备。但你们拿什么给老师呢？胖老师可要丰厚的学费的。什么是我们传承的丰厚学费呢？早晚早晚，当你禅坐1小时之后，你分享你的功德给所有的众生，愿所有的众生快乐，愿所有的众生安详。你可能想到了老师，但就是你没有想到也没关系。当你说愿所有众生快乐时，我是众生之一，那么你的 Metta 慈悲就会到我这儿来，这就是你要付给老师的学费，要每天送。如果你忘了每天送给老师这个学费，那铁定的你的方法就不会灵光。别忘了送你的学费，继续在正法中成长，继续在正法中成长。正法非常的美妙，只有在过去做过善业的人，只有幸运的人才能得到纯净的正法，其他的人可能以宗教之名一辈子在搞这个或是那种的仪式典礼而虚度了一生，而能得到纯净的法 没有染污的法，能给我们在今生的此时此地带来成果的法，我们应该感到非常的幸运。善哉，你们已经得到了，要保留并增长繁殖它，增长繁殖它，用来脱离你们所有的痛苦，用来利益你自己，也利益许许多多的人。到处都是痛苦，人们在受苦，要怎样协助他们脱离痛苦呢？继续在法中成长吧，继续在法中成长吧。